锵锵三人行，大家好，哎，何导啊，咱们就看看宝仪啊，宝仪啊，自从你改了名字之后，发现你打扮都变了。 没有啊。 嗯， 我以前不是这样子吗？ 我觉得你今天这打扮像这个雪山飞狐的压寨夫人，还出个那叫什么偏头短，这叫你是要参加什么典礼吗？ 没有，就是一点点小造型也不行。 小造型， 你免得我邋里邋遢来，你又说哎呦穿这样看起来，嗯， 你好。你还别说，真的，现在有的那个到那个要去美国见美国签证官，那女的就把这头发盘成这样， 嗯， 就是让看见我是已婚妇女。 美国人懂吗？ 已婚妇女不是就看那些就证明就知道你是已婚妇女就可以了、嗯？ 不是，你谁知道他问你什么？你就什么理由也可能会被他拒签。 因为现在要面试是吧？ 对， 其实一直都要面试，一直都要面试，一直都以前都非常严格。我曾经去签过美国签证，我活生生看到一个老太太在我面前哭倒了，因为就不签给她，真的就是那种这样哭倒了。然后我就手足无措，我心想说，不过就是一个美国签证，怎么对一个人来说这么的重要？你知道吗？ 他可能是去看他的女儿，看他的儿子， 或者孙子的毕业啊、典礼啊，或者结婚的、 啊。对对对。 但他哎，但那些人真的冷酷，说不签就不签的。 所以你看美国人，他就对本国人好，对咱们外国人采取这种态度。你像他，比如像咱中国礼仪之邦的，咱们开中非论坛，咱们一切的利益便利，让给这个。亚非拉的朋友，咱们自己能做牺牲，搞得阿宝活动都取消了哈。 哎呦，讲到这个我就觉得，我也不知道该说是他们真的很有行动力，就是说取消就取消好，还是说我真的不，就是因为我，比方我这次来北京，其实除了主要来录《锵锵三人行》之外，是接了一个像演唱会那样的活动，而且是挺大型的，因为有很多巨星同时聚集在一起。我这两天走在路上都还看得到那个公车旁边那种车看板很大，八个人在那边。我今天早上突然间接到电话说，因为中非论坛的关系，所以这个活动要取消了。 那八个人肯定变成长颈鹿了。 你说变大象跟长颈鹿在看板上面。然后而且这么临时才通知，因为我想中非论坛应该是很久以前就已经决定的一个活动。 那不能是临时决定 的。对对对。所以其实如果你要取消这些东西，我们也可以提早知道，对不对？ 哎，阿宝，说起活动，那天咱们这不是讲口误呢吗？阿宝还有个故事，我想听听呢。这个就是说台上的事儿非常可乐，是吗？ 对，这不是我的口误，是去年台湾的金曲奖发生一件非常经典的口误事件，是这样的：颁奖人是莫文蔚，香港女明星，他们的台湾颁奖是要讲普通话嘛？入围的呢有两个男明星，一个叫王力宏，一个叫黄立行。王力宏。黄立行，然后这两个人呢其实也就坐在一边，因为都坐在一起嘛。然后王力宏那年呼声特别高 啊， 所以呢在揭晓之前主持人还下去问哎呀王力宏紧不紧张啊，旁边人希望谁得奖啊，后面人希望谁得奖，王力宏啊，大家都觉得，然后王力宏自己觉得说今年呼声很高，我也觉得我唱得不错，就莫文蔚一打开那个得奖的是王力，然后这个时候呢王力宏就站起来了 啊， 然后就谢谢 对， 可是同时间全场也尖叫了，就没有听到到底是红还是行。当莫文蔚说出行的时候，黄立行听到了，他也站起来了，可是呢就大家就开始疑惑到底是谁，所以你看到旁边像 SH 就说是谁，王力宏，王立行，王力宏，王力宏，谁然后两个男的同时都上台 是吗？ 非常尴尬，非常尴尬。然后王力宏上了台， 这家喋血双雄， 对，然后黄力宏上了台，然后莫文蔚也只能很抱歉跟他说不是你是别人， 就是黄王不分哈、 啊，没事没事没事。 所以今年是王力宏得奖了， 哎呀， 有点给他平反的意思就对了。 但是你说这个舞台上的事儿啊，我倒想挑起另一个话题，就是最近啊，在上海有个事儿有点争议。这个、我可以问阿宝，阿宝你说啊，啊不是宝仪，呸， 没关系， 宝仪，哎你说啊，要是这个不是发生那种嘛，女歌星，在台上，如果他唱歌，如果就有男歌迷上去违反他个人意愿强吻他，不是经常发生这种事儿、 哦。香港前一阵子有个叫关恩娜的女孩子、 嗯， 她就是在一个公开的商场做活动的时候，然后可能就会有歌迷上来握手啊什么的，就那个男歌迷呢，就突然之间抱住她，就亲了她。这件事情在香港闹得挺大的。 你说这事儿在严格这个理论意义上讲，这算性骚扰吗？ 当然是性骚扰啊。 就因为 没有经过本人同意， 都是性骚扰。 但是人家怀着的歌迷怀着的未见得是性欲啊。 那这个就跟这个李敖老师讲的一样了，就是说不管你的出发点，只管结果。 哦， 你这个结果是人家没有同意吗？ 哎，但是呢，没有，绝没有哪个歌星会去投诉他的这个歌迷吧？ 这次事情闹很大， 闹 很大， 是吗？ 对，这次事情闹很大，因为关娜后来还哭了，还去警局 哦，真的 报案了，对，所以这件事情后来 你也不能说你是歌迷你就乱摸。 对啊， 乱咬也不行。 我常常被乱摸， 啊、是吗？ 哎，这个点我们喜欢听， 这个爱听。 你们这种语气，我可以告你们性骚扰。 哎，你的皮肤倒真是越来越白，都给摸白了。 没有，嗯，是因为有的时候，比方说我们去，比方像我去做同一首歌好了，嗯、然后常常会在一些城市，然后那些城市，因为我们也非常难得去，常常都是我第一次去那个地方，就是因为那个活动。离开的时候呢，通常我们在上车之前就会有很多的歌迷聚集在门口，大家就想说能不能再更近一点看，再更近一点看。然后呢，通常人都会一直往中间挤，我通常都是这样子的，这样。然后呢，他们就会开始，因为大家只是想摸摸你，因为你不可能签名了嘛，就一直往前走，就摸摸你。我常常被摸的，就是手上都有抓痕。 我以为是个老茧呢。 对，我为什么一定要这样的事？我就曾经认真的就被人家狠狠的摸了一把，就是胸部 啊！ 而且我很大声来说：“谁摸我的胸部？”然后大家还笑，旁边人说：“啊，还笑。” 哦，那就是趁乱的， 趁乱 凶袭，这叫 对。这个确实有，因为我有一次跟一个很有名的大陆的女演员出去做活动， 嗯， 那呢就是当时呢就是她的经纪人要求就是要那个保安哈、哦、保。保安要围的那个圈子啊，要离他大概有一臂之遥。 嗯 嗯。啊，但是因为人太多了，人太多就是保安这个挤的那个，那天就一塌糊涂。嗯 啊， 所以在有些人呢，他是歌迷哈，或者说影迷啊， 对对对， 喜欢你想碰你一下，或者说想跟你握个手。有些我看周围那些人啊，因为我也被挤在里面，我觉得就是有点问题。混水摸鱼，变态。 我碰见那事儿，我也不认为算性骚扰，但是也挺有意思。就是我们的节目的观众，碰巧在厕所里，男的嘛，我在小便池那碰到，他也没摸我啊，他没摸我，他这一看，哎，等等，你说这怎么？ 我觉得比摸你还惨。 搞不好他不觉得惨呢，对不对？ 问题。最让我感到窘迫的是什么呢？哎，等他，看看，哈哈哈哈，你笑死了，这叫什么意思？ 真的窘迫，真的窘迫。 所以说，我认为法律啊，就是说，你知道，就是咱们这个法律里，过去说有这个性骚扰这一条，但其实没什么人明白，真到底怎么叫性骚扰了呢？ 你这样不算吧？ 就我就 这算骚扰吗？哎，我想 看看， 这叫心理伤害，不是，这叫严重心理伤害。 就是名人的那话。 我有一次在西安，也是去洗澡，别人领着我去洗澡，就男的那种浴池，也是就被人这个认出来，当时就脱光了嘛，所有人的好奇心真是万众一心，当时十几个裸体的男人， 感觉有 star 哗一下的目光。你知道这个目光有物理的这个压力，这种压力使我本能的嗯，你知道吗？按说也没什么可遮掩的，都是男的，但是你当时就觉得这 不给看， 所以说要 这确实应该算是一种骚扰哈，就让你心里不舒服了，就是骚扰。我觉得， 我 也有过一经历， 比 如说，这个我也被骚扰过。 啊、哦，也给看 我后来认为还是算是骚扰 啊， 就因为我去上海参加一个那个选美， 嗯， 那天有一个，因为那个选美是什么香港台湾反正一块办，那然后就从请了一个很有名的一个造型师给这些小姐们化妆， 嗯， 澳大利亚的一个洋人，那天晚上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喜欢上我了 啊， 男的你知道吧？所以呢就问我，而且公开跟我讲说我很喜欢你，嗯，你住哪个房间，然后完了你住哪个酒店哪个房间啊，你有没有电话号码，然后我就不理他，因为我还觉得礼貌，因为他跟那些人我一看跟我那些朋友都很熟 啊， 我又而且我一看他就是个同志， 是吧？所以那我又不愿意表现出那种 你不是同志是吗？ 不是，你不能歧视他， 对， 因为那是他的爱好， 这很敏感， 或者他的一种倾向。 对对， 我觉得你一定要尊重他的那个倾向。 对， 但是呢，你就会觉着你很别扭。 对，你 因为他不知道我是什么倾向，对吧？就我没这个倾向，然后他就问我周围的这些人，就是他是不是住这酒店，然后他怎么样。 他应该问你周围的人他什么倾向。 对，我觉得这样可能对我来讲比较公平。那后来呢，我就没有办法，我就又不好说，我很清醒的说，我就跟大家不打招呼，我就走了。 嗯。 但是那时候我已经火有点很大了，我有点不高兴了。 啊。 你知道吧，因为不是那个人坏，就是这件事情本身 不舒服， 我就那。 拧巴。 啊，对，我就特我不开心了玩的。那就因为那个活动已经搞完了， 在 那个 party 上， 对对对， 那我就赶紧把自己喝大啊，然后喝大完了以后， 对自己失身的痛苦是吗？ 不是，然后我就可以撤嘛。啊，但是我想喝的大一点就撤，结果一想呢，就彻底大了。 嗯， 因为人一拧吧，有时候喝酒容易大。 对对 对， 最后我记得是周星驰他们把我给送回房间，然后完了又昏睡到早上，没事。就说你，但是我第二天还在想。那我觉得那天晚上很不开心，其实也是我认为也是一种骚扰。 所以你看，这个就并不见得是男人对女人才叫性骚扰。 我也曾经受过女人性骚扰。 啊，女人呢？ 女孩子，我觉得其实性骚扰，像我有看过那个条文嘛，它主要是讲男生对女生的性骚扰。其实据我所知，女生对男生性骚扰，男生对男生性骚扰，我们也曾经被女生性骚扰过。那次的状况是，其实就是去唱一个卡拉 OK。 嗯。 然后呢？就都是朋友嘛，当然也有朋友的朋友这样来了，然后进来就大家唱得很开心啊，突然就有一个女孩子，其实她看起来不是这么的 man， 就是一个蛮正常的女孩子，就越坐越近，然后越坐近我想说也没关系，然后她就很 friend， 就是好像很友善这样搭着我肩膀唱，我想说诶没关系，我也觉得无所谓，我也搭着她肩膀唱，然后唱着唱着呢，她就开始就比方手这样就开始摸，往下摸摸摸摸摸，就摸到这里来了。 哦，女的也 摸 这个， 就对，对，然后对，就摸到这里来。然后那一下我才发现事情有点状况，然后我就在说啊，我要去上厕所。然后后来回来坐的时候就没有坐在他旁边，然后就尽量就是坐远一点那样子。对， 啊， 我可能这只是一个测，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一个测试。测试你是不是， 嗯， 然后如果你不是，那坐远一点，可能就你给他了一个讯息，因为据我所知，尤其是圈内的同志朋友，其实都挺礼貌的，就他们知道你不是之后，也不会太勉强你。 对 对 对，没错没错。 哎呦，你要这么说，我还真的挺感谢这个澳洲的这位同志，因为他没有用这种方法测试我。 对， 用这个，那我完了，那天晚上 是碰见我的， 不是那天晚上可能就要出点状况。 更幸运的是没碰见我的遭遇，测试完了你之后再仰天大笑。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他最近呢，就是上海，他出了个草案，出个草案，现在就是说有严格的一个把它具体化，你是语言还是图像、动作、短信？你现在比如说短信，要是一男的老给你发黄的，你感到不适，你可以投诉。 嗯， 但是啊，我挺奇怪，我在香港听见一个他们这个学者的说法哈，说这个不是什么事儿都叫性骚扰的，所以是都说性骚扰里边包含一个叫权力关系。 哦，上对下的权力关系。 你比如说，香港前一阵报纸上都登出来嘛，这个警署里好像是哪个警署啊，女警察外边淋了雨巡警回来了，被上司叫到一边谈话，上衣全被淋湿嘛。然后呢，这个上司跟他谈工作，嘴上在谈工作，但是眼睛一直看着他的胸部。你想当时衣服都湿了嘛？是你最近的工作表现呢？还怎么怎么着？这还不算，他这个时候还能自持。但是接下来呢，男上司做了一个动作，因为他这个警察上衣口袋里啊有那个记事簿，男的就说你这个警风警纪不好啊，你这个记事簿你看你都没有放正，打开来，就揉起来了， 那就很离谱。 他就投诉，就这种案例如果得以调查证实的话，就是特别典型的这种。 这个太明显了，因为如果他只是打开他的 扣子，然后把里面东西拿出来，你可能心里觉得说，我觉得我被骚扰了，因为这个区域对女孩子来说是挺敏感的，对，然后，可是问题是，他只是拿东西，又没那么具体。但如果是像你刚刚那样的动作的话， 那肯定有问题， 告死他。 对，就是，所以说实际上啊，我关心的倒是广大妇女的这个真正的这个处境。其实像你们，我觉得人都是尊重你们的吧，没什么人真敢欺负你们吧。 我觉得我说实在的，我有时候自己躺在床上，我都觉得我是一个运气非常好的人。 对， 对，真的，因为我在比方说在这个圈子里面认识了非常多朋友，我觉得他们遭遇的事情都没有在我身上发生过，我非常感谢，不管是老天爷的眷顾，或者是我身边的人 对我的照顾。他们遭遇了什么事情？ 比方说像有些女的演员朋友去试镜的时候，去试镜完了，他们可能就是在那种像宾馆那种地方，比方说一楼有一种会议室，试完镜了，然后他们就会直接跟你说，待会就上楼吧。 哎呀， 那如果你如果生气直接走了，当然这个戏也就没下文了，因为其实很多人都是很努力的想要在这个圈子，想要不管是大展宏图也好，或是有一点点小小表现也好，但这个机会可能都是别人给的。 对对对，何导他们啊，你们，导演嘛， 我因为拍戏少，没有经历这么多，这么丰富，而且呢，我呢，确实我当导演的时候，没有，我当导演的时候是这样，就是说我不会面试呢，我本人不会面试那么多人。 一般副导演， 对，我大概有三四个副导演，加上助理，五六个人，而还有那种临时的演员导演，就替你把演员选完他就走了，不会跟着你拍摄的。像这种人呢，他们是按照我的要求来面试的，就是可能前面300人、400人、500人的面试是他们来做，但实际上呢，到我能看见大概也就是20-30个人的照片和录像。试镜的那些东西，所以呢，要我老跟他们开玩笑，就是有什么事儿他们都截胡了，前面 截胡，对，副导演都骚扰过， 就是他觉着，因为我不知道啊，就是说我觉着他们如果有问题，剧组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， 所以你知道， 就是你的他们很多演员也讲啊，我听说的，就是说你先要搞定副导演，否则你的档案根本到不了导演那个。 对对对对对，就像那皇帝选妃，你先得搞定李莲英啊， 对， 是吧？ 太监们先都搞定了， 当然副导演不是太监啊。 对，是。 但是就是我觉得，为什么我老讲这个权利啊？就正常情况下男女平等，你有什么事儿，你是耍流氓还是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？但是这世界上最讨厌的就是仗势欺人，你知道？但是我听到很多单位里稍有姿色的女性，我为什么觉得这是妇女的冤仇深呢？你比方说哈，我在这个我收过一封观众来信，好像好几年了，我至今记得，就是说有一个女孩子原来在新疆，她就是说到下级单位，她是检查组去检查工作，那么要喝酒嘛，领导都要逼着小女孩挺漂亮，逼着她喝酒，她实在不能喝，一次次的都推不开，到最后就急了，翻脸了，就说我到这儿是来工作的，我不是来喝酒的，扬长而去，结果呢？第二天上级打电话来说，你不好好配合工作，你怎么怎么着，就是不会说你这事儿，但是在你其他方面挑毛病，整个这个工作完成之后回到那儿，从上级到周围同事谁都不待见他，你就是个异类，你不合群吗？最后逼的这个女的没法在那儿工作，现在就到了深圳，你说能把这种 这些 潜规则呀、 啊、 能把人逼到这种 成了一个规则了。 是啊，所以啊，我刚不是说吗，我真的非常压抑，在一个数据上看到，全世界只有一个国家的女孩子的自杀率比男孩子高，就是中国。 那是因为不堪性骚扰吗？不至于吧？ 有很多原因，它里面当然有分析说，可能是因为中国妇女的困境，包括农村妇女的困境，比方说他们的丈夫离家远去了，她必须要照顾老的，照顾小的，她非常孤立无援，而丈夫在外面赚了钱，好的丈夫回来，不好的可能就留在那儿，又有自己的发展，你不知道你的人生该何去何从。所以中国妇女的自杀率是比男生还要高，这是非常可怕，但我觉得也其实也包括了这些处境在里面。 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阿宝，你说像你们这个出来混的哈，女演员是不是也经常会有一些肯定的吧，不舒适的这种 你多多少少有，但是其实就是你要看你怎么去避免，然后去处理。然后，可是我觉得除了，我觉得真的是除了女生之外，男生在这个社会的处境也越来越有状况了。像前一阵子，好两三年前吧，台湾也曾经闹过一个蛮大的男性骚扰事件，就是台湾有一个政府官员被一个年轻人爆出他跟他去唱 KTV 的时候舔他的耳朵，那个时候还变成 说什么 什么什么的舔耳案什么之类，还闹得挺大的。但是啊，像虽然说条例出来了，我也希望提醒大家一件事情，就是你不要以为有条例在身，很多事情你可以就是无限上纲了。那件事情后来搞出来是一个乌龙，因为天色太黑，他搞错人了，所以他告错了， 舔了别人的耳朵。 不是，是他被别人舔了，他以然后是他，然后表示他舔你，就你以为是我舔你，就你告了我，但其实他，对，这事情闹得很大，结果你其实你本来是受害者，但变成你变加害者了，你最后还出来道歉，因为我也是有家室的人，我有老婆，我干嘛舔一个男生的耳朵？但是这件事情就搞得好像我真的见不得人了，因为你也知道现在传媒的力量是无远佛界的，一件事情它可以无限渲染的。 所以你说这事儿怎么说呢？我耳朵给人舔了，哎，但是何导，我还得问问你呢。你说现在这个一般都是说传出好多事儿，感觉这导演都好色呀、哎。什么的，瞎骚扰女演员，包括制片人， 不光导演，男人不都好色 啊？对呀、啊，但是为什么你们这个圈里，哎，就你的感觉， 也不是因为，其实我感觉没有外面传那么严重，但是呢，我也觉得呢，就是说有些现在年轻的女演员特别想有发展在这条路上，也有点 上赶着， 也有点急功近利吧，就是说因为这条路上。就是靠媒体给编织的这个辉煌的宫殿哈、啊，对年轻的女孩子太招了，所以我觉得大可不必那么伤感，因为实际上你就是出了事儿，你也没有机会，不是说你跟怎么样了，你就有机会了，你该没有机会还是没。 何导反复的教育我们，上了床也没用， 没用， 这个其实很多人都抱持着。